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三，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儿呢又是个阴天哈，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总的来看，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上午还会有小雨天气出现，预计雨势呢较为平缓，总体雨量不大，但是降雨天气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外出的朋友要随身呢携带雨具，另外开车出行也要谨慎驾驶，注意出行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6度，最低气温19度。那么进入这个秋季白露节气过后啊，我们说这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所以早晚出门提示大家一定要增添衣物了。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小小发明家们登上科技舞台，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在北京启用，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SpaceX 将送首个全民用机组进入太空轨道。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周三，我们也是在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开通了我们的聊天室的话题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听 FM 中找到科创中国聊天室，进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那我们说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是刚刚落幕了，在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上半段的访谈内容当中，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人机在农业生产当中的应用。在这种机器人的大家族当中哈，我们说无人机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发挥着他们的一些作用。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您可以聊一聊您见过的无人机啊，都是干什么用的，长什么样，哪些无人机让您印象深刻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好的，那我们首先呢就关注这个小小发明家们在今年啊这个登上科技舞台的一个新亮点。就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除110多家企业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类型的500多款机器人产品参展以外，来自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的学生们也带来了他们的机器人作品，并且引发了现场热议。人大附中经开学校孟振涵表示，平时呢在商场坐扶梯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必须要人工按紧急暂停按钮才可以触发扶梯暂停，但是扶梯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跌倒者是没有办法自行触发急停功能的，比较容易造成大的伤亡事故。因此学生们发明的这个智能扶梯跌倒急停控制系统，主要呢就使用了 AI 机器学习技术，通过监控摄像头获取图像信息，可以对是否有人跌倒进行判断。那么据人大附中经开学校校长王教凯介绍，与前两届参展世界机器人大会不同的是，本届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学校联合了亦庄中航制无人机制造企业共同设立开航路演品牌活动，并且进行了为期4天的循环路演活动。那么这次啊路演活动设计形式也是很有新意，共设有青少年科技创意作品路演宣讲区、作品展示区、体验互动区、留言合影区和机器人擂台区5个展区。据了解，大会期间作为4大赛事之一的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也吸引了大批的青少年关注。这个比赛设置了12个赛项，分设22个子赛项，一共是51个竞赛组别， 锦标赛现场呢，也吸引了近2000名中小学年龄段的选手来参赛，预计全年的参赛人数超过了4万多人次。我们也是在培养这些小小的发明家啊，科学家，未来呢，在这种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哈，这些年轻人也可以发挥他们更多的智慧和他们的优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与您一起来互动，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眼中看到过的无人机长什么样啊，具体是干什么用的，那您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类无人机，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看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宝姐姐说啊，古北水镇的无人机表演太漂亮了。哎呀，的确，您这一说就让我一下脑海当中浮现出这个画面，因为我也看过古北水镇的无人机表演哈，非常的震撼，在这个天空当中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这种造型啊，这种灯光，然后足影，各种美丽的图案，一会儿变成人，一会儿变成船哈，颜色也是非常鲜艳。那这样的一种表演都是要依靠大量的无人机来实现的啊。谢谢宝姐姐跟我们的分享。那其他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您有对无人机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见闻，也进入我们科创中国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中国科技馆联合打造的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日前正式启动了。航天员王亚平等基地科普成员亮相，在轨飞行的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也发来了视频寄语。据介绍，科创体验基地将利用和发挥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中国科技馆各自的优势，努力建设为形式灵活多样、内容精彩纷呈的航天科普与科创平台，普及航天科技知识，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探索宇宙的好奇心。那么今年9月和10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发射一艘货运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2022年呢，计划发射问天和梦天实验舱两艘货运飞船和两艘载人飞船，完成以三舱为基本构建的这种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未来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将成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也为载人航天科普工作提供更好的平台。说完了航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啊。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回答了有关新能源汽车发展态势的前景和问题。肖亚庆表示啊，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领域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向，当然也是我国汽车发展的战略选择。那新能源汽车发展呢，有三个突破。第一呢，是要有技术突破，建立上下游贯通的完整产业体系，突破了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术。其中动力电池技术全球领先，与2012年相比，单体能量密度提高2.2倍，成本呢同时下降了85%左右。二呢，就是产品突破，续航里程在原有基础上也是大幅提升，很多车呢都达到了500公里以上。虽然在实际运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总里程提升幅度比较大。第三呢，是市场突破，连续6年产销量全球第一。截至上月底，累计推广已经超过了700万辆。那么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期。下一步呢，企业要做大做强。现在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太大了，处于小而散的状况，所以希望呢，能够在续航里程、充电是否便捷、安全水平、智能化控制等方面呢，进行全方位的考量，要做大做强，要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有更多好的品牌出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任务呢，即将在本周送首个全民用机组人员进入太空轨道，而另一位亿万富翁企业家呢，也会乘坐 SpaceX 的火箭飞船进入太空。据了解，飞船呢将在地球上空360英里的轨道上运行，高于国际空间站，并且飞船上没有专业的宇航员。这将是第一次没有宇航员在发射和着陆过程中引导乘客的轨道太空旅游飞行。根据报道表示，这次任务呢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星期三晚上8点进行，目标发射时间呢为5个小时。4名机组人员呢将搭乘 SpaceX 火箭进行为期3天的旅行。 根据介绍，这四名机组人员在过去五个月中进行了严格的准备工作，包括高海拔健身和模拟去训练等等。我们说这样的一种针对民用的太空旅行哈，的确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不然总觉得这心里不够踏实啊。好，我也看到了我们听友燕林也跟我们在互动哈，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无人机表演也很震撼，非常的科技，也很梦幻哈。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想想，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种无人机的场景，不光是在这样的大型晚会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场，那我们未来呢也是不是可以实现这种无人机投递我们的这种快递啊，还有包括帮我们来运送东西，在很多工业领域，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说到的农业生产领域，其实无人机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当然如果大家比如说去外地旅行的时候啊，也可以带上这种无人机来航拍，因为我们北京地区呢是要禁飞的啊，所以这块的这个政策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我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访谈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农业用的无人机哈，在这种统防统治啊，助力我们农业生产方面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那如果呢您见过哪些类型的无人机，长什么样，让您印象深刻，也都欢迎您在我们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接下来就进入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江燕。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很多全新的技术呢开始运用于农业生产当中，无人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不仅可以给农业生产带来强大的推动力，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进行现代化的技术改造。那另外，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种植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传统的种植方式呢已经不能适应大规模的种植，那通过无人机呢可以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节约了劳动力，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那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北京海淀区的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起针对海淀区的水稻来做这种专业化的统防统治工作，这其中呢就用到了无人机，同时呢也有绿色生防理念在里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在现场的采访录音。 那这个操作起来很复杂吗？需要选高度什么的吗？ 啊，不用。 我看您这是上面是 地块已经圈好了，就是 范围区域圈出来的。 这块区域就是这整块地，100亩地。 100亩地。哦， 对。 准备好了吗？好了，起飞。 好大的风啊！这个风力还是很大的哈，下面的稻田都被吹出了一个平面了。现在大概有1.5米到2米的高度吧，差不多。属于一个静止状态，目前的是在上空静止无人机。 可以投放。 它在投放吗？ 现在无人机是在作业啊，投放这个吹耳风的小圆球往下。我们看到一粒一粒的小球，就是从它上面垂直往下降落。这个投放是您来控制还是他自己已经设定好了？ 后面有专门遥控器。 控制每投一颗是吧？这个无人机能够连续作业多长时间啊？ 能飞10多分钟。 十几分钟的时间。 对， 它是靠那个 一次投放能投50亩地。 我们看到无人机在这里做这个飞防的演示哈，后面围了一群在附近锻炼的居民，大家对这个无人机投放飞防用品呢是非常的好奇啊，都在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哇，的风。

起到一个很好一个保护。 是，那这个技术门槛高吗？因为我刚才看到飞无人机的小伙哈，他一直在拿这个手柄在操控，这个数据是不是提前我们要设置好、输入好？ 对，无人机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这个科技含量在农业上来说，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技术含量还也比较高。首先，我们这个在飞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呢，在北京是需要做这个审批的，因为全北京的这个境内是不允许这个任何无人机的放飞的，那么我们也需要在这个中部战区空管局要去做这个审批手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飞手呢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而有持证上岗，就跟这个医生一样需要持证上岗，我们这个飞手呢都有这个飞手的一个上岗证。第三个呢，就是在飞无人机之前呢，我们要对这个飞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昨天都已经测绘完了，它的每个角都要进行一个测绘，测绘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数据我们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我们有一个指挥的一个数据库，上传到数据库之后呢，在这个里边，然后我们才通过我们的这个遥控器呢来指挥这个无人机。其实遥控器指挥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它上面的卫星，我们看不见，还有一方面是卫星，如果没有这个卫星呢，我们这个无人机是飞不起来的。所以说无人机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使用技术呢还是比较高的，门槛也比较高， 门槛比较高哈。这是无人机在这种农业生产方面它可以发挥的作用。而且刚才您说到了咱们2018年就开始使用无人机了，今年是第一次投放这个赤眼蜂，它的长相有点像小药丸、中药丸，外面有一层壳，那投下去之后这个壳会自动分解让这个蜂出来吗？ 我们这个道明赤眼蜂呢是这样，它是一个小球，这个小球呢是上下盖扣在一起的，它里面的设计呢我们是这样设计，下盖呢比较重，上盖呢比较轻，这样的话把它投到水里之后呢，它就会自然平衡，下部朝下，上部朝上，然后呢上部我们有很多小孔，这个孔呢就是将来这个道明赤眼蜂就从这个孔里孵化出来之后呢，就从那儿就钻出来了。对，然后呢我们现在用无人机投放呢，基本上一亩地呢大概在7个小球左右，我们设置一个规则之后呢，这个无人机就自动按面积投放，把这个投放下来。这个小球呢到这个稻田之后呢，它的使命就是，第一，它是把这个道明赤眼蜂作为一个它的相当于它方舱一样，让它在里面去安全的孵化，等孵化出来之后呢，这个小球就在一个月左右就自然分解了，就没有了，它是一个可降解的一个塑料小球。 哦，那今天投放了这个小卵孵化成虫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3天，一般我们这个投下去之后呢，最多3天之后这个蜂就孵化出来了，然后呢就在田地里边到处去找它的食物，它的食物就是害虫的卵。 听着特别有意思哈，而且刚才整个过程我们看着很多市民也都围观，就每一个小球坠落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来操控的， 提前要设置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频率，多长时间那个下来一个小球，多长时间掉下来一个小球，它有一个频率，这个频率呢是根据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来设定的。 就是这个无人机下面带了一个像那种小碗托一样， 对，我们叫自动下蛋机，这是一个俗话叫自动下蛋机，实际上是自动播撒小球的无人机，小这个道明赤眼蜂小球的一个机器，我们全名叫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我们在北京呢主要是做这个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的。什么是统防统治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大宗的这个作物进行统一的预防、统一的治疗、统一的施药、统一的这个技术方案，这个是四统一，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那么比如说对京西稻上来说，我们现在海淀整个有2000多亩的这个京西稻面积，每年呢是由我们聚合公司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技术方案，这个技术方案呢是结合它去年的一个发病包括病虫害的一个发生情况，我们做的一个技术方案。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技术员手里呢，我们其实是最简单一个叫打药日历，打药日历就是什么时间我需要打什么样的药来防治什么样的病虫害，当然这个药是带双引号的，不一定是化学农药，有可能是我们的叶面肥，也有可能是生长调节剂，这些就是增强它体质的，也有可能是一些生物农药，也有可能是一些天敌昆虫，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结合在我们那个方案里边进行统一的投放、统一的施用，然后我们有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技术指导。那么这是我们聚合公司一直做的事儿。 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四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在哪？然后里面的科技的一些助力又在哪体现？ 其实统防统治呢，我们在国内啊已经推了几十年了，就说这里面它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农业经济有很大一个关系。比如我们以前呢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今天你们家打药了，他家没打药，你家打药就肯定效果不好。为什么？过2天他家的虫子就跑过来了，他家的病菌就过来了。所以呢就基于这种情况，就是说 今天他家打药，明天他家打药，后天他家打药，这个打药的时间不一样，然后呢就造成这个病虫害防治效果就很差，因为它有一个交互感染。那么为什么要做统防统治呢？比如说我们这一块地800亩，我这两天统一进行防治，那么对病虫害的这个防效呢就非常好，因为我是统一打药的，统一释放这个试验蜂的，那么对虫子对病害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所以呢本身统防统治就是减少农药使用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所以呢我们在北京一直在做这个统防统治，也在推广这个统防统治的这个观念。 那后面的这些科技和亮点呢，我们能做的一些特长和特色啊， 统防统治呢其实它里面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含量。为什么说呢？就是说统防统治和我们以前的传统的防治呢，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传统防治是农民，我们的农民这个种地的农民呢，他是看见虫子才打药，看见病才打药，而且呢每家打的药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配方呢，就是说每家的这个配方都不一样，那么每家的防效都不一样，而且每家用的药也不一样，那么就导致这个病虫害控制呢就比较差，而且用药量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用统防统治呢，我们是提前预防，农业上一直叫预防为主，这个综合防治。那么我们在统防统治是提前预防，就是没有看见虫子没有看见病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药了，就是说我们肉眼没有看见虫子不等于地里边没有虫子，我们肉眼没有看见病斑不等于这个地里没有病菌。那么我们是在提前，就是说当病菌量很少的时候，当这个虫子量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药来预防它。那么这个时候第一用药量就很少，第二呢我们就很省工，以前可能农民打药7天就打一次，我们现在可能通过我这个提前预防，我可能10天、20天甚至一个月我才打一次，那么本身用药量就很少，但是这里边对这个技术含量要求就比较高，就是你呢能精准的测绘到说什么时间它会发病，什么时间会有这个虫子，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技术员在前间进行这个技术调查，积累这个数据，包括往年的或者前几年的还有今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累加，那么需要我们的专家去研判它什么时间会发生病害，什么时间会生虫子，通过研判之后呢我们去出这个方案，那么定点打药去防治这个病虫害。 也是大数据加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哈。 对，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对消费者来讲又是什么？ 对消费者来说那肯定是更好了，为什么？他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这个农产品。比如说对我们京西道来说，往年呢他要在治虫子的时候要用很多的化学杀虫剂，那么就有残留，在治病的时候用很多的化学杀菌剂它就有残留。但是呢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统防统治之后呢，第一我的农药用药量减少了，第二呢我都用的是一些安全的放心的这个绿色农药、生物农药甚至是天地昆虫，那么首先我们这里面的残留就没有了，那么市民来说它吃起来更放心更安全，当然口感也更好。 今天上半段的歌唱中国，我们带大家关注了农业植保无人机在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方面起到的作用。一小段片花半点过后，我们继续进入今天歌唱中国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那么熟悉我们这个板块的朋友知道，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呢，依然和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卫生部门呢也是定期会监测一下，哎，居民的这个身体素质啊，还有包括疾病的一个发生情况啊等等。我们也看到像一些所谓的富贵病啊，或者是一些常见病，那么现在的这个数据通过媒体报道大家也能够了解，而且我们也说到了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党的十九大当中也做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其实这些呢都足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收入提高，大家对于健康，对于少生病不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是有很高的需求。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所从事的职业就跟医疗领域有关，他创建了河北奥特维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也是正高级工程师，这家企业的 CEO 蓝卫。欢迎蓝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蓝卫。 我们京津冀之声呢其实重点关注北京、天津和河北现在一体化协同发展，那么您是来自石家庄，也是石家庄市的科技领军人物和创业导师。您的这家企业呢叫河北奥特维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我看到时间是成立于2014年7月份，那么也是一家可以说有研发设计还有包括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科技公司。那首先呢想请蓝总给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在2014年的时候您把您的创业方向定在了健康产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促使您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走上这条产业吧确实有点渊源。 嗯， 因为2011年呢我父亲因为连续两次脑梗住院，造成药源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嗯， 所以就是后边几年频繁的住院出院，中医西医反复的去跟医生打交道，也见到了很多这个因为健康问题受损，这个造成家庭啊个人家庭一些很困难的状态吧。 嗯， 所以就有这个心思去想能不能也做一些对健康方面有益的事情。 嗯， 正好在2013年呢，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国家的工程院的一位院士，从他手里呢接手了一个就是骨折后的加速愈合这样一个院士立项的项目。 嗯， 之后呢正好在我们在2014年呢经过反复论证之后呢成立了这家医疗器械公司，也把这院士做的这个多光谱的这个东西呢也正式用于人的健康的保证保健。 嗯，哎，所以蓝总其实您讲到了，其实之所以进军到健康领域是因为身边家人父亲的看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您作为家属可能有很多的感受，包括跟医院在进行不断的这样的沟通交流，也发现了一些行业的痛点啊，所以希望能够就是解决一部分家属患者乃至医生的一些问题。当然背后有一个机缘巧合，您说到的看到了院士的一种研究成果，那这一次针对医疗器械的创业是您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吗？ 这是第三次了。 嗯，第三次了。 这个， 所以您是创业导师啊，这个创业经历比较丰富。之前是做什么领域的？ 再早是在我是也是公务员吧。 嗯， 完了之后2005年的话，就是先去出来做了一个以贸易为主的贸易型公司。 嗯， 到2006年呢。就是看到了煤矿的正在蓬勃发展的这一个商机吧，这个所以做了一款这个特种行业的一个防爆照明灯。 嗯， 所以跟 LED 接触就非常深了。 作为一个创业老兵，然后后来又有家人生病的这样的一次经历，再加上有了工程院院士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最后在2014年的时候，您的创业是把方向定在了健康产业。而且据我了解，我们后面做的跟健康有关的事情，跟您之前创业针对 LED、这样的一个虽然是防爆环境下的照明产品，但是跟后续健康产业的科创其实是有相关性的。帮我们介绍一下企业主要是研发哪类医疗器械？刚才说的院士的科研成果和您做 LED 照明产品究竟是如何发生了关联，让现在我们的企业能够有科技创新的亮点？讲讲背后的技术亮点吧。 好的，我们是主要生产，按国家那个医疗器械分类，我们是主要生产二类医疗器械，就是使用那个光谱跟激光作为那个这个光源吧，来去做一些医疗相关的医疗器械。这在国家呢定位在二类医疗器械。国家的医疗器械分成三类。一类呢主要是一些跟人体外一些不太直接有发生关系的。可以作为一类器械。有些无源的包括那个输液管啊，这类似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一类医疗器械。相对生产的比较简单一点。二类器械呢就要国家进行要有严格的审，二类三类都有严格的审批跟临床试验才能取得器械证号。这样的话是除了人体植入的东西作为三类，其他大部分都是作为二类器械来管理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医疗器械从国家的把关审查这方面其实是有相关比较严格的一些要求。而且说到了其实之前院士的成果是跟骨科有关，那我们这些医疗器械它具体能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院士立项的项目呢是骨折后的加速愈合。当时他就把那个像仓鼠的兔子的羊的动物实验都做了。所以我们接手过来之后呢就直接进入了拿他那个动物实验的成果直接进入了人的那个临床试验。 这样的实验背后我们需要的技术亮点，比如说您提到了这个光谱光照，还有您说到之前我们做 LED， 这个 LED 和激光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在我们身边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目前临床上已经应用到的一些医疗器械设备是不是也有用LED 光或者说是这种光电子和光谱的，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能成为一种治疗设备的研发的一个原理？ 光来治疗的话，要这样说，首先要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那个高中的一些课程， 基础物理。 因为光是有也有它有粒子性的，所以它的粒子性就是光子。光子的大小跟那个振动频率呢，产生了它的能量的不同。另外一个光呢，也是电磁波的一种。我们可见光呢，就是这个人体的这个眼睛的结构呢是正好能够接收到咱们叫做可见光的这一段电磁波，所以呢才能看到这个可见光下的这个反映出来的东西。其实电磁波往上往下有很长的波段，这是我们肉眼观察不到的。人呢是地球生物，因为有了阳光空气和水才能这个逐渐演化出来人这类生物。同样呢离开了光的话这人就会产生这个一系列很多的疾病。近些年呢为什么这些慢性病在这个普遍的在大量的增加呢，其实就跟人的生活环境是有很大的关联。像人这个已经是脱开了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个农业社会。大家都去进入的钢筋水泥的这个森林里头，是吧，基本上像是白领啊，还有一些特殊行业的像是煤矿工人呢、跟光不去接触，所以造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那个产生。就是通过给大家补充一些对人体最有益的一些这个光，或者说是有一些人不能去适应或者没有时间去进行日光的治疗的话，拿用我们设备呢可以作为一些那个光，因为缺少阳光，缺少这个光带来的这个慢性疾病，我们拿它设备可以做一些治疗。 原来有句老话叫万物生长靠太阳，对吧？那人类作为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的一种，那我们是需要靠太阳，要靠这样的光来给我们提供正常的光源和生活。那么像可能一些科幻电影当中，比如说哎呀，如果我们逃离了这个太阳系，或者说是我们有一天在地下生活哈，见不到光的时候，可能人要想办法去发明或者是去利用一些人造光源，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正常的这种生活。当然其实蓝总也说到了，离开太阳之后人体呢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比如说说缺钙，对吧？那我们说你要除了补充一些需要的人群补充钙剂，你还要多晒太阳，因为它能够帮助你身体里这个维 D 的合成，然后让它能够更好的钙吸收。那如果不晒太阳，我们是不是就会有骨质疏松的风险？那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是不是有一类或者有几类疾病是我们仪器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你也帮我们再具体的来说一说好吗？ 好的，这个人体缺少光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缺的东西会产生，就是体内的维生素 D3 会大量的减少。 嗯。 因为这个维生素 D3 呢，其实在人体器官运动中呢，是作为一个激素来参与的。你总在消耗，没有补充，它会越来越少。长期维生素 D3 的一个就是体内含量很低的状态呢，会造成很多的疾病产生。已经证明的，像这个骨质疏松、糖尿病、心血管类的疾病，包括癌症，发病率的大幅增加。 嗯， 正是针对这个来去做的我们这个现在的产品的系列之一吧， 嗯， 叫多波段光谱治疗仪，它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包括里边几种光谱，其中含这个紫外线的光谱来照射皮肤，照皮肤时皮下的胆固醇呢，可以转换成这个维生素 D3，这样的话再经过肝肾的代谢呢，成为活性维生素 D3， 嗯， 这样的话保证人体各器官的一些运转使用的激素。 那刚才呢，蓝总呢是给我们介绍了他在2014年成立的河北奥特维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哈，具体是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推进，能够继续到现在，那背后的一个背景。那么除了这些产品之外，您能不能再帮我们具体说一说，您的这家企业是在医疗器械领域到底都有哪一些系列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又体现了什么样的技术创新点？ 我们现在的几个产品方向吧。 嗯，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叫做多波段光谱治疗仪，这可以用于一些骨质疏松、维生素 D 缺乏症、还有那个关节疼痛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治疗。就是在我们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临床来拓展这款产品的一些应用范围。 嗯， 包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我们也是现在正在临床试验中，之后呢也在准备进入一些慢阻肺还有那些脑卒中后的一些相关病的治疗，这个已经是通过临床已经立项了。所以说这多波段光谱治疗仪可以，它的应用范围将来通过临床证明呢会越来越广。其次呢，我们还有一款是使用激光磁激光来达到治疗的一些器械。基本原理呢就是磁激光器，激光弱激光就是 LED 半导体激光穿过磁环，这样的话产生一个塞曼效应，通过这个塞曼效应呢达到一些治疗的目的。像这磁激光的治疗仪，像这个来治疗那些突发性的耳聋耳鸣，还有那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个痛经， 嗯， 这是我们磁激光治疗仪的一些应用。第三个方向呢，是我们跟美国那个海尔公司合作，在想把美国的美式脊柱治疗引进中国。目前呢等于是中国在这个医学，就是甭管中医西医的医学大纲里头还没有脊柱神经学这一项， 嗯， 这一个课程，所以等我们把美国的海尔公司的教授专家整个一个团队引进到公司，把美国最先进的设备也引进过来，而且经我们消化吸收呢，包括它的设备呢作为一个板块化的设计，这样的话可以应用的场合更宽广。 另外一个把那个肌电肌肉这个就是肌电的反馈引进它那个软件里头，对人体呢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吧。怎么能适应中国人的体质体格，这样的话加入肌电控制之后呢，这是很容易让这电脑来适合这个使用范围。第四块呢，就是相对这个就是云平台大平台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开发了一款那个平台呢，叫做多光谱慢病管理系统。智慧医疗呢，像这个阿里啊、腾讯啊，是很多的大公司都在做。这些大公司做的是从上往下，就是我在云端先设计一个很大的网，你使用单位甭管人或者设备，想跟我这网去对接，对接完了之后呢，能够达到一些那个分享呀，这个包括数据的共享，有些什么监控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都能达到一个共享的目的吧。而且我们的设备呢，恰恰是从下往上，是拿设备作为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完成数据医疗数据的，这也是共享呀，处方的下达，治疗过程的一些监控，还有包括那个治疗那个收费几级分成的一些作用。这样的话，就我们认为是针对目前中国这种医联体结构，这个做的应该一个最，我们认为是最符合实用的一个软件吧。 嗯， 这个那可以解决那个就医难、看病难、看病贵，就是这样。中心医院就是人中，社区医院呢没人来，是吧？就这样的话，也通过这个平台呢，管理系统呢，也可以做到优质资源的一个下沉。 嗯， 就是我在社区医院挂把病看了之后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直接是中心医院的那些主任啊、大医生啊，就可以直接下一些结论呀、看病啊、下处方呀。完了之后呢，治疗就在社区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能这个分流中心医院的一些病源，而且呢，在社区医院能享受一些高级医生的一些诊断。 对这一部分呢，其实是目前比较火的这种互联网医疗，我们也是在其中有所布局、有所设计，希望能够通过互联网这样的一种便利的方式，然后让这个医疗资源能够更加的均衡，然后减少患者去看病，不管是挂号难啊，还是这个路上奔波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是开发了这种多光谱慢病防治的智慧云平台，这也是目前公司在做的科技创新的一部分内容。其实之前我们在跟蓝总探讨说，您为什么做医疗健康领域的创业，您说到是因为家里父亲生病啊，我们作为这个病人家属，多年的这种治疗和陪伴，有很多的这种感受。我们在一些媒体报道当中，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也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就是当一个家里人有康复病人的时候，这个康复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然后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耐心，然后同时还是需要有好的设备来进行保障的。所以企业更多在做的都是根据康复啊这方面的一些这种医疗器械的研发，帮助病人和患者能够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所以这是您这些年在做的针对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那么目前不管是产品还是这个智慧平台，是不是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比如说器械是主要是进医院吗？还是也可以把它小型化进家庭呢？ 我们的目前的产品呢，已经是包括京津冀基本上能做到全覆盖了吧，产品已经基本上是二级以上医院70-80%应该我们都进入了。 嗯， 可是管理平台这个刚才谈到的智慧平台这个事情，在京津冀很难去推，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医联体这个机构的运转呢，在南方要做的比较好一些，在北方呢，实际上大家就是个形式。尤其在河北啊，我不太了解北京、天津这个平台呢，是在新疆、在湖北在使用， 还没有在京津冀，尤其在河北地区没有落地，是选择了在新疆、 对对对 在湖北，是吧？ 对对对，没错。 嗯，那落地的效果感觉怎么样？就是 是不是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那未来如果比如说京津冀地区有机会啊，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然后直接投入应用呢？ 肯定的，这是如果做出一个样板出来，其他的就剩下就是复制了。可是这试用过程中，像这种智慧平台呢，需要反复的去改，是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去改，其实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的。 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吧？ 是的，是的。 产品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医院，还是说也可以把它小型化进入家庭？因为一提到医疗器械或者是设备，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医院里那些高精尖然后特别庞大的那种设备。我们的设备是不是我理解更加小型化轻便化，甚至未来可穿戴呢？实现这种可穿戴技术。 哦，好的，您问的问题这太好了。这个因为我们2018年去拿到这个生产许可证跟那个产品注册证之后呢，因为是我们这个产品呢今天为止呢还是在独家生产，而且是国家的发明专利。这样的话当时在2018年呢就定了个销售的方向呢，就是先取得高端的一些认可，因为在刚开始是很难推的。为什么？就是医生对着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光照能增加维生素 D 的增加， 嗯， 是吧？能去改善骨质疏松，更别说是后来糖尿病的事情了。刚开始有些相关专家都不承认的，不认可的，所以说我们跟这个国家的那个中华医学会的这样骨质疏松分会、跟内分泌分会、包括骨科的老年分会、跟那个老年病分会、跟那个骨科的骨质疏松分会呢。做了在2年多的时间做了个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们的产品在去年已经都进入中华医学会的骨质疏松治疗指南，这样的话就把学术高端取得了学术高端的认可。下一步呢就想把这个产品呢这个把它小型化，做得精致一些，完了进入家庭。因为毕竟这些慢性病的治疗呢要落在基层或者是在家庭来使用，是国家那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吧。 就是让每一个家庭能够有条件实现我在家里就做一些慢病的治疗，那么自己的这种治疗，自己的这种康复，不至于一次次的老跑医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实现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要实现，首先得老百姓有这个需求，然后另外呢也得我们的产品它的性价比得让大家满意，对吧？咱们通俗点来讲就是这样。对，不管要小型化，我们还要尽量经济化，是吧？ 是的，我们争取把成本压到最低，这样的话进入家庭不会有问题。而且呢这种产品在家庭应用范围可能都广一些，你像老年人的治疗和预防骨质疏松，包括那个儿童的，就像那个8到15岁一般有个生长痛，就身体快速长大的一个过程啊，会产生一个生长痛，这个治疗所以说老人孩子使用。 所以您之前也调查过，就是未来的市场前景到底有多大？ 因为慢病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吧，应该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大家都在研究的一个这个需要治疗的一个方向。在中国呢，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就根据那个中华医学会的一个相应的治疗指南呢，做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估算呢。就是在2018年的这个骨质疏松治疗指南里头呢，就已经确定已经确诊的患病人群在1.6亿，而且有将近2亿人群呢是在前期骨质疏松的前期。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么说，就是几亿人需要我们设备去作为一个调整，光骨质疏松这一项。另外现在等于是新冠横行嘛，提高免疫力是针对这个新冠或者以后出现的一些病毒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办法。所以说这个需要全民，对全民是有用的一个东西。另外这个我们正在做的糖尿病这块呢，可能市场也存在市场也会非常大。这个糖尿病现在等于是2018年的数据呢，是患病人群是1.3亿，糖尿病前期呢在1.8到1.9亿人群。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糖尿病也是慢病的一种嘛，长期发展是吧？造成的你肾这个胰腺不再工作，所以说